流动信息源告诉我们，辅石路高架桥由西向东的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来来来，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一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北京时间17:06，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准时收听 FM87.6，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知识点比较多。 对。 而且说心里话，很多内容反正我都没有涉猎。 基本上对我来说也不大懂。 是。不过今天有两位好朋友在做，主要的问题都问他们。 但是呢，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呢比较懂 的 朋友。 啊，真的吗？ 对，就我周围现在有好多朋友都好这口，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咱远的不说，近的就说咱节目组的那小眼睛，特小那个一笑眼睛没的那个 啊，你说编辑啊？ 对，女的是他，还有一男的 啊，男的做周末节目的， 对，孙涛吗？哎，我跟你说，说起这个侃侃而谈， 真的， 没看出来吧？ 但是他说的那酒，对于我们今天嘉宾来说，一定觉得哦 low。 我跟你说，之前他刚刚答应过我说，哎，我告诉你啊，我要送你一瓶好酒。我说什么酒啊？ 大吟酿。 对， 真的。 然后呢，说那个塔记，然后说你等着，回去我就送给你。我说好嘞，我特别美。结果第二天我就认识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然后呢我就给他发了一个消息，我告诉他那瓶塔记我不要了， 真的 换别的。但是你知道吗，关键孙涛也跟我说你想要也没了，因为在前不久的时候，喜欢喝清酒的朋友都看到了一条消息，由于水灾的缘故，所以塔记酿造工厂应该说损失惨重。 哦，好吧，好吧， 要30万瓶塔记， 哇， 就报废了， 哎呀，太浪费了。 是，我当时就在想，让我去呀， 真是这流走多少二锅头啊！来来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好朋友，一位是我们的熟人，另外一位呢是今天刚刚熟的熟人。 对，先介绍刚刚熟的熟人。哎，那熟人一会儿他自个儿介绍自个儿啊。任职于北京优西商贸公司的柏涛，也是日本清酒方面的专家了，欢迎柏涛。 你好，主持人，我是柏涛，大家好。 好，哎，不紧张吗？ 有点 儿。特别好。等下节目以后，你就不紧张了。 你应该说来前面那瓶开开喝一两口就好了。 没错，没错，没错。 哎，真的就是，因为我们节目的内容嘛，是有主题的，所以只要聊的这些全都是你手拿把攥的内容，所以你不用紧张。 是， 这要是换作我们俩说，今天我们专门聊日本的一些清酒、一些好酒，包括它的出处、包括它的口感，我们俩肯定就懵了。 是吗？ 哎，真的。所以对于你来说没问题啊，放心。 好， 一会儿如果还紧张的话，放广告的时候我给你开一瓶啊。 好的。 柏涛属于越喝越有，你知道吗？ 真的， 真的。 他们是坐地铁来的。 哎，你知道他最大的酒量是多少吗？就是他喝清酒，你先告诉我，花花，你喝清酒能喝多少吧？ 就不能说瓶儿啊，得说壶、 嗯、 一般对吧，就是小酌嘛，都说哎给我们来一壶啊，最好是加热的啊，可能喝两壶差不多。 少了， 百涛，来说出来，你最多的一次喝了多少？ 这个有点谣传哈，大家身边的人都说我是喝了一瓶1.8升的。 你是喝大可乐来的是吧？ 啊、对对 好好好，那肯定是有酒量，真的。就是我们平时一块聚会的时候，小熊也好，小胖也好，我们一块，就是我真的是很少喝两种酒，两种啊。 嗯。 第一种就是日本的清酒。就不管你是什么牌子，是什么什么大吟酿也好，什么哎，这基本上喝的都少，因为我觉得上头，而且上的特别厉害。上完头以后，因为像咱们比如说喝了国内的白酒， 嗯， 一般也就是说这个酒它不走头，它可能就走腿、 嗯、 但是脑子特清晰。 对，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韩国的那个 烧酒， 哎，烧酒， 对， 我也上头。 上头， 上次2年前咱们喝那个，这没喝多少。嗯，我、哦、天哪，第二天早上就依然在头疼，真的受不了。所以今天真的好好得跟你交流交流。 嗯，那是你没喝着好的， 没喝着好的， 真的， 真的， 好吧。 来，我们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了，知名美食媒体人秦周彤，周彤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哎，周彤逢酒必喝吧，就什么酒都行。 不行，白酒我真喝不动。 哦，白酒你不行啊？ 对对对，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啊，那个一些好喝的酒啊，我是不放过它的，什么葡萄酒啊，这个进口的啤酒啊，然后这个清酒啊， 嗯， 威士忌啊， 嗯， 这些都 OK。但是，一说到那个喝那个白酒的话，我这真出头这个。 哦，哎，但是白酒你会分吗？比如说浓香型的，我可能来点儿。但是比如说酱香型的就算了， 它是这样，就是一般能分到它是什么酒的时候就已经趴桌子上了。 好吧，那我明白了。当然今天我们除了讲酒的内容之外呢，同时比如说有人说了，哎，那北京有什么好吃的日本料理呀、或者说有贵的有便宜的，这些询问的内容都可以让周彤啊， 对， 给大家说说， 百涛也行。所以呢，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将要涉猎的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基本没有说过的清酒。那大家如果关于日本清酒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你喜欢喝哪一款，也或者有朋友送过你，哎，你不知道这属于什么级别的， 拍个照片， 拍个照片给我们，我们帮你来鉴宝、啊。然后呢，如果有那特好的，咱们可以一块分享一下。我们的联络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小黄人报一 FM87.6， 那是我们，另外一个不是我们啊。然后或者呢直接搜索 CHWL876 就好了。哎，我先说一个吧，我对日本清酒的感觉。 你先把那料酒放中间来。 对，今天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有眼福了啊，您可以登录北京时间 APP 或者登录北京广播网。 哎，仅仅就是眼福是吧？ 啊，是，哎，也不一定哈，说不定今儿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还有机会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惊喜。我这人比较随性，你知道吧？所以来我们节目的嘉宾都比较紧张。 你来之前喝了吧？ 我没多喝。哎，先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瓶啊，因为为什么要给大家来看呢？是因为这个酒标啊，能说明很多问题。因为关于清酒，刚才花花说的其实说对了，就我们俩对于清酒了解的真不多， 对， 就是连皮毛都不算。所以呢，问什么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只能看着这个酒标上的问题来问。 嗯， 你看我拿的这一瓶，首先它是一瓶料酒，是吧，花花？ 是料酒。 你看瓶子的颜色，红色的标。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加上一些那个音乐？大家请看过来，998，今天呢是288的。 要不然人说这节目音视频共作的，原来是一个促销节目。 好了，不开玩笑了，好好说啊。这瓶酒呢，我们先来看，这是一瓶清酒对吧？ 对，清酒没错。 确定不是料酒啊？ 啊，不是不是， 不是料酒，是一瓶清酒。但是我特别好奇的就是，这个清酒跟我们平时见的不一样。我们平时见的清酒，第一是瓶子比这个要大，特别大一瓶。 对，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那个上面写的字儿不一样。 嗯， 我们见的都是写的大吟酿。 对对对， 是吧？ 对， 这个上面写本酿造。 对， 能先给我 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大吟酿 有什么区别吗？ 是这么说，您说那个大吟酿的话，就是在清酒里是按等级来分的。 嗯 啊，然后大吟酿属于是清酒里面比较高的一个等级、 哦、 啊，算是最高的等级。 你今天拿的奶瓶是大吟酿、 这一瓶。 哦，这一瓶是大吟酿。 大吟酿，对 啊、 哦，你看 啊，绿色的瓶，大吟酿写的大吟酿， 对 吧？ 对对对，它跟瓶子的颜色是没有关系的。 啊、是，我只描述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对，对然后那款是本酿造，简单来说就是分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就是大吟酿。 你说的是清酒整个分三个级别是吗？ 可以这么理解、 嗯、 啊，第一个就是大吟酿，然后是吟酿，再其次是纯米酒或者说是本酿造。这两款是一个级别的， 这个是代表级别的高低吗？还是种类的不同？ 应该是高低来分， 级别的高低。 对，这个是跟那个酿酒的时候有一个技术叫精米不合有关系 啊，跟精理都不合了。 精米不合，不好意思，哦、 精米不合。 对， 等一下，哪几个字？精是精确的精， 对， 米是大米的米，步呢 是走步的步， 走步就步数的步，对吗？ 对， 和呢？ 合家欢乐那个和。 精米不合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的精米度，因为日本就是酿清酒的时候，它用的这个米必须要把表层的这个杂质磨掉，就是蛋白质，就是正常我们看这个大米哈，中间是有米芯的，是白色的， 嗯、对， 这个叫新白部分。酿酒主要的用的就是这个新白的部分，它里面主要是淀粉，如旁边的这个蛋白质过多的话，会对这个酒产生其他的杂味儿，所以说它跟这个精米不合有关系的。精米不合磨到就是一颗米粒米芯儿，就是磨到50%的时候，就称之为大吟酿。 就磨掉50%， 对， 磨掉50%， 磨掉50%，用剩下的50%来酿酒叫大吟酿。磨掉40%，剩下60%酿酒叫做吟酿；磨掉30%，剩掉70%来酿酒叫做纯米酒或者说是本酿造。 那是说，比如说磨掉的部分越多，对，它的价格就会越高。 当然，成本也越高嘛， 因为越难嘛。 对，也越难， 越精致。 哎，我们今儿也给大家带了一个展示用的哈，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什么叫做精米不合，其实就看一下，就是对比一下，哎，没事儿， 不用 那个摆摊 拿， 摆摊拿着就可以了。 好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没磨的时候，磨之前它就是那个正常的那个。 这样的。 正常大米对吧？ 对。 然后磨掉之后就。 这个是磨掉50%的。 磨掉50%的， 对， 就是有点像这个，因为正常大米是那种椭圆形的那种， 对。 然后磨掉50%，就稍微有点像圆的了， 对，是这样。 再往最后就是一个圆心儿。 这个是精米不合23%的。 哦， 就是磨掉77%， 就77%已经不要了。 对， 只要那23%。 对，最少的是这一种，可能大家很难去看到了， 就是更小的了。 这个是在日本的精米不合最高的，7%，等于是磨掉93%。 就93%全部磨掉都不 要了， 只剩了3%。 7%， 那得剩那么 对，就是这么一点点，这么一点。 我告诉大家，磨下来最后剩那7%有多大，就是小米粒儿。比小米粒儿还要小， 对， 就是那个小黄米， 对比小黄米还得小， 还小， 嗯， 那个23%啊，它更像那个就是咱们吃那大黄米，就澳洲那个， 嗯， 然后它这个7%，这个比那个小米还要小， 哦， 明白了，所以首先我们学会了一个概念，就是说精米不合，不合是什么？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再去买清酒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后面有不合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哦、它的这个磨掉的程度，就剩下那芯儿的那个程度、 嗯、对。 另外我们也知道了清酒的分级、 嗯、 然后呢基础级大吟酿，然后上面是吟酿，再往上就是米酒或者是本酿造。 就是您说法了，最高的是大吟酿、 哦、最高是大吟酿， 对， 然后下来是 吟酿，然后 下来是米酒和 对本酿造、 哦、本酿造 就是大吟酿，也 我挑了一瓶最便宜的是吗？ 这个不是，其实在日本的话还有说是叫普通酒、 哦、 普通酒就是以主要是用酒精来勾兑，为了产量的， 明白 啊、嗯？大概是出厂之后可以产生2倍的量， 嗯， 这种酒是特别特别的便宜， 明白？ 在国内的话，如果是线上买，好像是10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瓶。 哎、嗯，这样， 哎、 就是， 这样，我们先进30秒广告， 哎，对， 好吧。 来来来， 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来，花花，问你的问题。 来，当然也先得跟蝴蝶说啊，因为蝴蝶说，哎，今天我们听这内容，哎，我听得特专注，但是听主持人一笑吓我一跳。是这样，熊丽呢是属于只要说到的这个东西，他完全不知道，他就会特别兴奋。但如果要说这内容，他手拿把钻，那他可能就没有那种兴奋感，就类似于说演员啊，比如你老演坏人，好，你演100个戏全坏人，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可能就啊行行随时来。但是一说哟，你突然要演好人，天哪，太开心了，就是这个状态。 一般来说，要是我特别了解的，我都不来。 嗯，然后再其次啊。我们节目近一段时间广告有点多，可能随时都会插一个大广告， 是、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凑合听吧。 别啊，认真听 啊，一定要认真听。哎，这样、就是你刚才从这个米磨的多少、大家能够有一个尺度，但是大家可能更直观的是说说钱，你既然说了高中低分了三种、大概的价格，比如说大银量，好的大银量大概得多少钱？ 那个有点没边儿了 啊！ 对， 真的吗？ 这款7%国内我知道有卖的，应该是卖到16000啊。 等一下，是多少毫升的？多少升的？ 720毫升的。 720毫升的。 对， 这大可乐那么大， 没小可乐那么大。 是，我就是一下都下来了，就这么点儿，就卖那么贵。 因为它这个米跟别的米也不一样，这款米叫做龟南尾，是9米里面。的米母可以这么说，现在好多的这个米是经过它培育出来的、对，所以说这款米非常稀少。 明白。 对，只有这个酒庄它自己培养了一块田，然后是去种这个米拿来酿这个酒。另外它的成本的话7%跟50%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对，酿同等比例的酒它会付出了更多嘛。属于这种，它成本也高。 哎，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就刚才我们不是在给它分级吗？包括呢那个花花刚才问，就是这个最贵的这个哈级。它是跟产地跟米的这个品种都是有关系的吗？ 跟米的品种也有关系。 在日本当地，就是关于清酒这个产地，或者是它也像葡萄酒一样会有产区之说吗？ 米是有产区的。最常见的就是山田锦。这款米呢也是现在日本种植最多的。 明白。 对， 一般它用来酿的是哪一个品牌比较？ 塔吉。 塔吉你喜欢哟、 对呀，因为没有人给我那10000多的呀。 塔吉得多少钱？ 塔吉的话，塔吉的50应该很便宜，在餐厅1000块钱左右吧。 你说的塔吉50是什么意思？ 就是精米不合50%。 哦， 对，我们叫50， 也不便宜了。这得喝多少小二 啊？那老师， 好吧。 所以刚才您说的是最常见的那个米叫做 山田锦。 山田锦，然后接下来是 还有其他的很多种日本的酒米，像是熊丁啊、初雨灿灿呐、美山锦、500万担，很多种，很多种。 这个酒米和我们日常吃的大米是一个品种吗？ 它是由我们吃的大米嫁接转而来的，但是这个米不好吃，可以吃但不好吃。对，它主要是用来酿酒用的，因为它中间那个新白的部分呢，会比咱们平常吃的这个米新白要占的比例要高，属于这种。 明白你的意思。就类似于说闻完核桃，说原来比如说我是种核桃树的，我本来想这一树核桃如果好了的话我把它去卖，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养的这些核桃好都是沟壑丛生，里头那瓤好还没指甲盖大呢，我一想赔死了，然后我炒一概念，哎，闻完上浆啊，然后可以到这儿挑来，哎，就有另外一种用途了。 对， 你刚才说的这一段我消化消化，35秒的时间让我消化一下啊。 又来广告了， 就关于核桃的事儿。 好， 这个节目 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来来来，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第一时段呢，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啊，先解答大家的一部分问题。依旧问了，一瓶是什么概念？多少毫升的呀？清酒一般来说它的规格是多少？ 小的是300，然后是720.1.8，基本上就是三个这种， 就是那个 最 大的那个， 对对，最大的1.8升。对。 哦， 再来看一下这个小绝尘说了，哎呀，清酒我怎么就喝不出香来呢？感觉不如白酒啊，比如咂摸个滋味啊，年头啊，度数啊。所以这话就说回来了，清酒有没有年头、度数，还有口味之分？ 有。年头的话比较常见，就叫熟成酒。什么叫熟成酒呢？就是 勾兑的 啊，不是勾兑的，熟成就是在酒庄里面保存大概是一年或者一年以上的酒。日本还有古酒，但是这个并不是很常见。熟成酒我们是比较常见的，对，一般就是熟成一年、三年、五年这种。 嗯， 这熟成酒口味上呢会分吗？清酒会分口味吗？比如说刚才白酒是会分什么酱香型、浓香型？ 也会的，它是比较常见的是熏香。就是还是说塔基属于熏香，熏香型的，这种的就是香气比较重， 哦， 然后还有爽香的话就是特别适合干杯，喝着很清爽这种， 嗯， 对，还有是醇香的，还有熟香的就像我跟您说那个熟成酒， 哦， 这种，对，它的谷物的味道比较浓， 嗯， 属于这种。 度数呢？ 度数都差不多，但是日本清酒里还分为就很杂了哈，有原酒。有普通的清酒， 原酒就是原浆， 原浆没错没错， 是吧？ 不兑水的，对。 哎， 我决定先进广告了 啊！又来了， 就是这个，因为呀， 啊，你可以沉淀一下， 对，我再沉淀一下，好吧？ 但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比如说十几度的一个酒， 能 一喝不就那个片子里看一放啊，就那个辣，我心说天哪，跟50多的那酒比。差远了，那辣度 不是？那你不能这么说。那还有人开到20迈的时候就说，啊，太刺激了。 哦，那好吧，这个我也理解了。 神仙修行靠 battle， 八戒酒吧当 DJ， 开心麻花联合余生庆推出音乐喜剧《嘻哈游记》，7月18日起，海淀剧院颠覆西游题材，玩转爆笑剧情。登录开心麻花官网或关注微信享购票优惠。 爸爸。 亲爱的儿子， 有事儿先挂了。 北京电台温馨提示：相爱永远不会有时差，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邀您和家人共享多媒体舞台巨制《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8月1至12日，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大麦网现已开票。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至5层会员中心，凭卡内积分换取电子礼金、名品腕表、奢侈手袋等多重好礼。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 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七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6-5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李工。李工你好。 你好，下午好。 下午好，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对于咱们北京来说，今天呢主要是气温并不是特别高，是在29到30度，但是湿度相当的大，最小相对湿度也都在70%以上，现在湿度又在增加了，基本上都在到了80%。那么今天夜间呢，就是傍晚还是应该有点雷阵雨的，这主要就是在南部地区。现在呢由于对流星的回波已经接近大星了，它在缓慢的向北移动，可能影响的区域只是目前看来只是在大兴到通州南面这一块儿，强度并不太强，主要是以雷阵雨天气为主。那么明天呢，对于咱们北京来说，仍然是一个闷热的天气啊。明天预报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也都在50%以上。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7度，这个温度可是一个闷热天气啊。那么明天夜间呢实际上还是报了一场雷阵雨天气，白天呢主要是报的是西部和北部地区，所以明天的降水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说到咱们北京之外，还有这个其他地方，像这个高温的地方明天继续的扩大，主要是像四川、贵州、云南的部分地区，还有湖南等以东的，包括北部呢，像石家庄啊、济南啊，这些地区都要进入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个行列，所以这个高温天气是大范围的。除了这个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之外呢，内蒙古的中东部地区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像呼和浩特的西北部已经爆出了一块比较强的这种降雨天气，报到了最大降水报到了120毫米，所以。如果说前往这些地区旅行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内蒙包括东北地区的持续的降雨，还有呢就是我国中东部地区的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对你旅行的影响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您李工，非常感谢，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西二环西便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方向车多，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受其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由北向南，北二环西段由东向西车流集中。东四环红领巾桥南侧由北向南有事故，后车要小心。西二环复兴门桥下由北向南内侧车道三车事故，影响后车通行。提醒行驶在以上路段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还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87.6，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广告之后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是是是。 对，最近广告有点多啊，听着听着就习惯了，好吧。我们尽量呢简单的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北京优西商贸公司的柏涛，柏涛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好朋友，知名美食媒体人秦周彤，周彤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要一起来聊一聊日本的清酒。其实清酒呢和红酒、白酒包括喝茶是一样的，一期节目不可能说完。所以呢我们会分系列来和大家说，今天呢只是给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关于清酒的一些知识哈， 是 包括一些名词。 对 啊，比如说在第一时段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知道了清酒的分级是大吟酿第一级，第二级银酿，再往下是本酿造，还有米酒。 纯米酒 是由高到低的。 对对。 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会这么分级呢，是跟这个精米的不合有关系。说到了这儿呢，刚好有一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周洋说几哥几分是什么意思？ 就是精米不合多少，二哥三分呢就是精米不合23%，三哥九分呢就是精米不合39%。 嗯， 对。好多清酒都是这么命名的。 日本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平时的时候，就是消遣啊， 对， 你别动不动就1万多那个，那个我觉得不是朋友消遣， 对对对， 对，就平时爱喝哪款？ 一般他们喝纯米跟银酿级别的，因为我们刚开始一直说在说大银酿嘛，因为大银酿属于清酒里面最高端的。所以说普通老百姓喝的基本上都是纯米酒，普通酒也很多啊。 明白明白，就是差不多也就100来块钱，大家看喝的也挺开心。 对对 对， 是这意思吧？ 对，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往深入说说，就是这些酒的口感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也不一样。简单说就是说那个酒标上面都会有标度标注着，就是干口的还是新口的。 还有干口。 干口就是偏甜一点，新口就是偏辣一点。 就又。 啊，对对对，还有大金口，就是您说那种的 哦。 对，大金口的就是特别的辣那种感觉。 但是那种辣有多少度？ 它不是按酒精这个辣来说是多少度的，它都是大概15到17度的。对，酒精度都是这些，但是它因为它酿造工艺不一样，所以说用的水不一样，用硬一点的水酿造的就比较是新口，就比较偏辣。是这样。 哎，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回到清酒最初的那个问题，清酒的酿造到底都需要哪些原材料？周彤， 在。 你认为清酒的酿造都需要哪些原材料？ 首先它得有米， 这多新鲜呀。 然后它得有个桶，淘米吗？ 哦，淘米用的， 对，当然 盆儿 也得泡嘛，也得泡， 对， 嗯。 然后呢？ 然后再有它得有个瓶儿， 它得装， 对， 哎， 然后它还得有个车往外送，齐了。 哎，你听出来了吧？他是那准备工序的啊，就是真正人。好，你可以出去了，我进屋自己弄，看不见了，真的。哎，我听说过一种说法啊， 嗯， 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实性的，嗯，就是因为过去，咱们中国人造酒， 嗯， 那是源远流长，有很长的历史了。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日本到咱们这边学习以后，就觉得哇，酒这个东西特别好。喝完了很多烦心事儿就忘了， 嗯， 然后就想跟咱们学，但是咱们说了不行啊，这个手艺我们是一点儿都不能出去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皇帝也说了，这是我们的保密产品，不能教，所以包括韩国也是这样， 嗯嗯， 然后没办法，他们自己回去研发， 嗯， 研发完了以后就研发出来这十几度的酒， 嗯， 喝完了滋儿啪的觉得还不错，还特别辣口，有这种说法吗？ 哎，你这个特别像马可波罗做披萨那事儿是吧？ 哎，不是，我听很多人跟我说过这种说法，哎， 真的是这样吗？ 确实是清酒哈，清酒应该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然后最终是发扬在日本，可以这么理解。啊，大概如果说历史的话，应该是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水稻传到日本去了，他们有了米才开始接触到学会酿酒。最刚开始酿酒呢，并不是工艺，是用人们用嘴嚼这个米进行发酵，哦，也叫做口嚼酒。这个可能现代人很难接受了哈， 嗯， 就是咀嚼这个米，然后吐到一个容器里面，隔一天之后，因为有温度，这个就发酵成酒了。 嗯， 这 个是因为那个人体里边有一种酶， 嗯， 能够促进它发酵。 明白。 哎，我只是用这种方式做过泡泡糖。我小的时候在田野山间长大的时候，当这个稻子成熟了，就把它拿下来，夸搓掉，把外头那层皮给它搓了， 嗯， 剩下的塞到嘴里，夸夸开始嚼，嚼一会儿它就有粘度了，这是最初的泡泡糖啊！啊，你们都没有这样的， 哦， 你们都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这和嚼白面差不多哈。 啊，那不一样，不一样， 不太一样， 没脱壳呢，我们 对，不太一样， 啊，搓 就它那个是更淳朴。 对，哎，所以这样说的话，那是不是就说清酒酿造里头只有酒米呢？ 不是，最主要的主要原材料就是米，然后还有水， 没了。 然后它必须要发酵，淀粉里面是不含糖的，必须要有酒曲，酒曲把这个淀粉转化为糖。 嗯， 因为做酒精的话还要酵母 啊，对 对，酵母把这个糖分转换成酒精，大概是这么一个原理过来的。 好好好，那没关系，嗯，因为你刚才小熊不是也问了吗？大概做酒的一个过程， 嗯， 你能简单跟大家说说吗？ 第一步的话就是磨米了，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过了，把米要磨掉，然后就需要洗米。在酒庄里面看洗米的话，洗米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因为这个洗米必须是用冷水，这个水要五度。 不，水温高了不行吗？ 水温高了不可以。 为什么呢？ 它会影响整个酒的这个品质。 必须要五度。 五度，然后它浸水的时间也有要求的。现在日本很多酒庄实际上是在用机械洗米。但是也有一些酒庄遵循着传统嘛，因为只有人工洗才能掌握这个米的吸水度，他们是用按秒来计算的，就是他的酿酒师叫度士，度士手里会掐着秒表，然后他下面的这些工人叫藏人，开始清水，然后掐着秒表说起，然后就起，属于这种， 就是他们 一秒不差。 冬天也要这样做吗？ 正常酒庄酿酒只有冬天酿。 哦， 对， 就这季节是不酿酒的， 这个季节是不酿酒的， 要不然它怎么能控制在五度呢？除非有空调啊什么。 那请问世界各地现在这么多地方在喝清酒，它的产量是怎么上来的？ 窖藏。 哦， 对，然后还有塔吉是四季酿造法， 你看有四季的， 对 吧？ 对 对， 塔吉是四季酿造法，嗯，其他的酒庄只有说是每年大概十月份到次年的三月份， 嗯， 这个阶段来酿酒。 那可以不可以理解为，有一部分酒是工业化酿酒，流水线的，有一部分酒庄是纯人工的，可以这么分吗？ 这个实际是相互交融的，不能说是 完全的。 塔吉应该说是以科技为主的，对，在就是刚才有说嘛，洗米的时候有很多酒庄现在是机器洗米了， 嗯， 但是塔吉还是在手工洗。 它有一部分还是遵循着传统。 那我能问一下，洗完米之后呢？ 就要蒸米了。咱们正常吃米饭是要煮嘛，他们是来蒸，把这个米大概蒸到什么感觉呢？就是外硬内软，他们叫，对，蒸好的米，然后就是制曲，就制这个酒曲。藏人们呢会把这个米蒸好的米拿到那个制菌室，然后会撒上这个米菌，就有点像我们撒花椒面那种感觉。 哦， 对，然后把这个菌呢直接就很均匀的撒到这个蒸好的米上面，然后进行揉搓。这个工序大概要有个48到60个小时，中间是不能休息的。 嚯！ 对，这个他们都是分几班倒，然后不停的揉搓，目的就是让这个菌快速的繁殖，然后均匀的在这个蒸米里面繁殖。对，米曲制好之后呢，就开始要发酵了，会把这个米曲放到发酵池，然后加入水，加入一些酵母，然后先一个短暂的发酵，把这些酵母都完全发酵好之后呢，再分阶段。分批次，然后再加入水，再加入蒸好的米，再经过大概是20到30天左右，跟等级不一样，发酵的时间也不一样，然后再过滤就可以装瓶出厂了。 嗯， 对，大概是这个流程。 哎，咱们有机会咱去一趟吧。 可以啊。 是吧？ 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好玩。 可以啊， 尤其那个洗米啊，包括揉搓呀、 对对， 我们可以让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个过程。 没错没错没错，非常有意思。 哎，你笼统的知道整个日本类似这样的酒厂，或者说酒庄有多少？几千家？ 没有。如果是按现在的说，有这个酿酒执照的是1500多家。 哦， 对，而实际真正在酿酒的、烟头冒烟的，就是900多家了。 哦， 剩下的那个休息了是吗？ 不，代理啊， 剩下 分包。 就是烟头冒烟这个，也有很多也是。替这些大酒庄进行贴牌的， 你看， 对对，这个是有的。 来看一下这个忙里偷个闲说了，介绍一款日本的酒，它的加工方式是几鸽的。亲，这个问题我没有太看懂，你是请我们的嘉宾介绍一款日本的清酒呢，然后呢介绍的同时再说它的加工方式是几鸽的，那你得告诉我您喜欢的口味啊。 对 对吧， 对， 要不然这个太难介绍了。刚才说了1500多个，现在在座的900多个酒庄什么的， 对，酒庄， 你想它得有多少品牌、多少口味出来啊，是吧？有朋友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说哟，看你们俩那晃荡，尤其是我哈，说没座吗？没座，我们都站着啊，借着这酒劲儿晃两下。 你没喝呢，你就晃起来了？ 酒不醉人人自醉吗？ 哎， 先进1分钟广告。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不好意思啊，又进了一小段广告啊，听着听着就习惯了。这个忙里偷个闲，既然说了介绍一款日本的清酒，我们这样吧，我们让柏涛和周彤各介绍一款自个儿喜欢的，行吗？ 可以， 我们先从周彤开始，我怕柏涛说完之后你就 我觉得那个上次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就是 偏辣一点那个 啊，对对对， 福寿。 福寿， 对， 我觉得那个福寿这款酒不错，就是那个刚才那个王伟老师说的那个，就是一喝啊，滋喽一口， 对呀、 啊，啊，那个 对，特辣那个， 它有的时候吧，发出这种声音和动作的时候，它不是因为辣，它是因为有的酒啊，它那个口感它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嘛， 嗯， 有的那个酒啊，它是喝进去的时候，大多数是冰着喝的，它冰着喝的时候呢，哦、 它是凉的， 那个、凉的，然后。这是其一，二一个的话，它有的那个酒呢偏甜，有的那个 比较清冽甘甜那种，就是你喝的时候特别想饮，就是特别渴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喝了一口那个山泉水一样，就是一下进到那个食道里边以后，那个它带动你整个那个后肩膀啊什么的它都舒服、 哦、 所以那种啊它是一种舒服的啊， 明白， 并 而 并 不是辣口， 对对 对 明白。 所以有的时候呢，因为那个酒啊太香了，所以你不舍得啊，因为一啊那个就呼出去了，一般都是这样。 那是因为又放了一寿司。 那刚才周彤说的这一款它是几哥的、 不是，它不是说几哥的，上次我们喝的是福寿的一款大吟酿， 大吟酿 它是精米不合50%的 啊、50%的， 对、 来百涛推荐一款自个儿喜欢的、 我就喜欢说您刚才说那醋瓶子那个，对， 本酿造， 本酿造。 但是本酿造，你看本酿造和大吟酿和吟酿的区别在哪儿？花花， 价钱不一样。 真聪明。还有一个本酿造里看到没有，有酿造酒精，大吟酿和吟酿你是没有酿造酒精的、 这个刚才没有说清楚哈， 再来清楚一点、 就是说是有纯米系跟非纯米系的啊，看有 本酿造是有纯米系和分， 不是，就是清酒里面这个体系里面还分纯米系，那个纯米系跟非纯米系的啊、纯米系的话就是完全是用米没有含任何酒精的、就是纯米大吟酿、纯米吟酿、纯米酒，对，然后非纯米系的就是大吟酿、吟酿、本酿造， 还有非纯米系的大吟 酿，对，这种就是添加了一点点酒精的、 嗯、 它添加酒精跟这个我刚才说那个普通酒是不一样的，它主要是起到就是让这个酒糟里面这个酒的香气更好的融入到酒体里面去， 是为了口味服务的， 对，所以说添加这点酒精可以让这个酒喝着更香，口感也更润、 哦、 啊，起到这个目的，对， 真好，真好、 你看这个，它这个跟那个威士忌还不一样， 不一样。 咱们喝那个好多那个商店里，特别容易买到那个、那些品牌的那威士忌吧，它都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复合威士忌，就是最早啊，那威士忌它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它都是那个大麦发芽的大麦啊去酿造。完了因为这个酒酿造完了以后成本太高， 对， 然后他所以他加点什么老玉米豆啊什么的酿造那个再给它给兑出来加水，他是为了降低成本，但是这个不一样，他是为了完全是为了口感服务， 口感、 对， 明白， 对。 我看到推荐饮用方法说冷饮或是常温，所以这个刚才说到了第一时段花花说了一个热上两壶哈，这个清酒最正确的饮用方式应该是 不应该说是按正确来说哈，就是如果说是喝的是吟酿跟大吟酿级别的，因为这种是低温酿造出来的，这种酒里面有一种香气叫做吟酿香，所以说尽量不要热着喝，因为在热的过程中呢它会把这种吟酿香散发掉，这样就比较浪费了嘛，对。但是如果是喝纯米酒或者本酿造就可以拿着热着喝，另外还跟个人的口感有关系，如果喜欢是偏甜一点的，这样的话酒可以稍微热一下，大概是30度左右，这种时候这个酒体是最甜的时候啊。但如果或者说是如果是想喝比较爽口的，就是冰一点喝， 哦， 对对， 你看他谁都不得罪是吧， 不他说完这个我倒觉得有道理， 是这样的， 你想就类似于比如说周彤咱们一块儿喝红酒，对吧， 对， 你说喝常温的跟放冰桶里的，它那种果香味完全 不 一样， 不一样， 对吧， 对对对， 包括咱们喝那个香槟气泡酒，它就为了让那种气泡感更快的融入到你的身体当中，你要喝冰桶里的也好喝，喝热的多难喝， 我跟你说花花，其实啊就是当然跟个人喜好有关系，可是还是有个最基本的准则， 对， 香槟你就是得冰桶里喝、常温没法喝、所以人家杯子也是要 对对，瘦长的， 对吧， 是是是。 然后你比如说这个清酒，还是推荐你要 就是大吟酿跟吟酿级别的尽量冰着喝、就别热了浪费。 那我想问那个周彤另外一个问，也跟喝酒有关系啊。比如说喝威士忌呀、喝什么这，为什么里头要放一个冰块呢？这要放了冰块，它不纯了。 威士忌啊，这个我知道啊，就是调和威士忌，就刚才说那加老玉米豆酿的那个酒精兑的里边再兑水那种，它那个呢是酒精味太浓。你加一个冰球进去以后，它能把那个酒精，那个酒精的那个气味给盖下来。你光剩一点香味了，就着那个，就是那个 冰冰凉凉的，然后它化了点冰水，你喝着它也舒服。但是如果你要是喝那个单一麦芽威士忌， 嗯， 你本来它这个单一麦芽威士忌就等同于是咱们那个白酒里边那个酒，那叫什么， 就特纯的那种， 对，就是拿它来去对别的酒的，那叫原浆啊， 嗯， 你本来就是这种东西，喝的就是这香气。如果你要是再加了冰球的话，就把它给稀释掉了， 对， 盖下去了就香味儿。所以这两种喝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正确的方法是应该兑绿茶， 加雪碧。 对了， 你说那是黑方。 哦，黑方也没喝过。 来看一下这个 Look 啊，说我在日本玩的时候啊，每天晚上都喝一种清酒，是在超市买的，500毫升。超市好多品牌，喝了之后感觉都不错呀，可是回国买的就不太行，是心理因素呢，还是出口到别的国家的会不一样呢？ 得看他在日本本土买的到底是什么酒，另外的话也看是他在国内在哪儿买的，因为清酒的话对储藏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对，日本最常见的都是一些生酒，去日本的这种居酒屋喝呀，大部分都是属于生酒。 什么叫生酒？ 生酒就是正常清酒出厂的时候要经过两次杀菌，两次低温杀菌，如果一次都没有经历的话，就是属于是生酒，它的喝起来新鲜感是最足的 啊，就跟我们说的生啤一样 啊，对，或者是我们喝这个生牛奶啊，鲜牛奶这种、 哦、 对，经过杀菌的话它喝的口感就没有那么新鲜了， 它保存时间不能太长是吧？ 对，生酒特别难保存，而且必须是低温保存。 嗯， 对， 所以即便是同一个品牌的同样类型的清酒，可能在日本和在别的国家喝到的就不一样，当中还牵扯一个问题是运输问题，对吗？ 运输问题，没错、 嗯、 一般过来的话良心点的商家都会说是那种低温仓过来。 哦， 对，成本比较高。 可是我们在超市里买的时候那清酒不就普普通通放在那个酒架上吗？ 对啊，所以说其实在日本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他放这些好的酒也不是冷藏放的，但是只要去居酒屋去拿去喝都是冷藏的、 哦、 对，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朋友们，最好喝的清酒不在超市，或者不在常温储存超市， 对，就是它的冷藏，第一是温度，第二是尽量是避光， 嗯， 对，阳光对这个酒的杀伤力也蛮大的。 所以你就想，我们进到超市之后，清酒一般都放在普通的常温货架上，同时还有灯光照着它， 对， 那好喝不了。 它呀也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超市里边卖的一般的那个清酒啊，都它虽然是叫清酒，但它基本都是那个加入了什么酒精啊什么的那种兑出来的，所以你喝那个呢就是会头疼、嗯、第二天会头疼。一般你看啊，就是日本人也是很多，他都喜欢喝那种就是兑了酒精的这种、 嗯、 为什么呢？上劲儿快呀， 度数 多贵呀，你这东西要指着那个1.8升你喝醉了你得喝什么时候去啊，撑死他都未必能喝多了。所以你而且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会出门见风倒，你肯定能踏踏实实回家睡一踏实觉，第二天还能起来上班， 没错， 这就是那个大银酿级别的这个好处、 嗯、 如果你要是喝了那个兑了酒精的那个，那上劲儿快，他就是为了图一时之快嘛、 嗯、 冰凉凉，然后大家伙干杯热闹、 嗯、 喝完了以后第二天真是容易头疼。 我们这么着， 嗯， 先进本时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好多朋友呢都是在问自己的问题，我们在下一时段时候会集中来解答，同时呢请百涛和周彤来推荐一些在北京哪儿能喝到不错的清酒。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还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9。

来，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您呢可以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视频观看方式呢有两种，一种呢是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一种呢是在北京广播网收看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嗯， 当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清酒的问题，包括关于搜索的问题，您呢都可以提出来。我们的联络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呢直接搜索 CHWL876， 看到有一个小黄人，哎，报一个 FM87.6 的，那就是我们了。 嗯，另外也要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直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周彤，欢迎。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柏涛，欢迎。 你好，你好。 嗯， 当然就二位一会儿要推荐的那个之前啊，像龙阳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特别想问的问题。嗯，他说清酒后劲儿超大，喝的时候感觉跟饮料似的，滋儿滋儿的，喝完了以后哇，这劲儿上的嘿，而且这劲儿上的第二天早上起来那头还疼的。说是清酒都是这个特点呢，还是说不，有的款是这个特点，有的款不是这个特点？ 肯定是这样，得看这位先生或者是女士喝的到底是普通酒还是咱们说那种特定名称酒，就是到底是勾没勾的酒精的。 哦， 啊，如果是勾了酒精的，基本上会有这种状态， 就是上头会很厉害， 对，第二天爬不起来。 哦， 对，但是如果说喝好一点的，像是银酿级别这种酒哈，我的自己的感觉，它就是喝酒都会让人很兴奋嘛，就是会微醺那种感觉，这种微醺的状态会让你持续很长时间，它跟白酒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 哎，听出来了吧？这劲儿得上很长时间。 持续到下一次， 火。 但是 这个跟刚才解释的是，实际上就是跟这个问题是能对得上的。 嗯， 就是看你喝的这个是不是这个好酒。 嗯， 你要喝的是银酿级别的话，那基本上那是喝完了什么事儿都没有的。 嗯， 该回家回家，该睡觉睡觉，第二天照样能上班。这是肯定是这样的。 嗯， 如果要是喝的是那个兑了酒精的这个， 就比如说我手里这一款。喜多屋苍田本酿造清酒，它写的是纯净心口。 嗯， 心就是那个辣的那个意思。 对对对， 因为它的辅料里头有原料和辅料水、大米、酿造酒精和米曲。 嗯， 这个就属于上头比较快的。 不不不，刚才我跟您说了，就是这款是添加了很少的酒精。 哦，很少。 对对，理论上是它是占米重的不可以超过5%的酒精。 哦， 对对，特别特别少。 那这个是属于，因为它写的是心口，是属于花花刚才说的，就属于 对 滋儿扎的那种。 对对对。 嗯， 没错。 明白了。那这适合花花，我一会儿给你留着啊。 不要，一喝就上头，不要。 所以，如果是怕上头的朋友，可以百涛推荐几款， 对， 就是不容易上头的这种， 持续时间长。 只要是达到像是这种级别的，应该都没有大问题。 就是银酿、大银酿这种。 对对对，都没问题。喝一点本酿造，就是传说中我上次说我喝一个1.8升，我喝的就是这一款。 哦。 对，当时反正是上车 持续上头。 反是结束之后上车就睡了，第二天也正常起来，没有什么这种感觉。对。 头疼吗？ 不疼。对， 他是能喝，你怎么能跟能喝的人问这个呢？ 我是不能喝的。 哦，你是不能喝的。 对，我酒量特别特别差。 这是一瓶啤酒的量， 我酒量真的特别特别差。 哎，那你真的适合跟小胖一块喝。 是， 哎，你问周董， 对对对， 是吧？ 对， 小胖，我们一块吃饭，他是舞厅那个 北冰洋 起的。 好。 对啊， 最后他把血糖喝高了。 好好好，来吧，分别介绍一下吧。 嗯， 就是在北京， 嗯， 能喝到还不错的酒，在一些居酒屋里头介绍点。 嗯，按级别来说吗？ 都可以， 都可以， 按你喜欢。 我喜欢，如果说是大吟酿级别的，有一款凡的黄金，凡黄金那一款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哎，等一下，周彤，咱们前天晚上喝的是那款吗？就 是是是是， 二大爷他们一块喝的那个是吗？ 不是，那是黑松白鹿。 哦， 带里边带那个金 黄金的那个， 对对对，金箔的那个。 哦，这个不是不带金箔的。 啊，你说的凡黄金是咱们那天跟柏涛喝的那款， 它是指的一个那个级别了。 哦， 嗯， 对，凡黄金这一款酒，它这款酒是属于是无过滤的，这也是酿酒技术上来说了。对， 如果是银酿级别的话，就是福寿的银酿，比较偏辣一点，哦，这也是我喜欢的。 嗯， 在哪能喝得到？ 基本上北京这些日料店都会有。 这不一定吧？ 这我必须要告诉你，北京日料店80%-90%的清酒都是他供的。 啊，好吧，啊，好吧。 所以手心手背 都 会有，都是 啊，好吧， 对。对， 你一般会去哪家？ 我慢走比较多。 慢走， 对， 嗯。 周彤呢？ 我说真的啊，就是我也是特别喜欢 慢走。是得说真的， 对， 嗯。 我喜欢很多家日料，常去的还有很多家，但是呢，那个慢走呢是接触最早的，因为那会儿那个它是应该是十多年，将近20年了吧，这个慢走这品牌，非常早，那时候北京没有多少那个正经的日料店，所以就是别人带我去慢走的时候，还说慢走留步呢，还我说去这什么地儿啊，没去过， 就是喝着上头啊，就走着慢。 我从那时候才知道，就是喝那个，就是因为原来喝一说喝清酒都是上头，全是那一个概念。嗯、到了那儿我才知道，哦，大银酿就是反正贵的酒就喝完了不头疼。 哦， 到了那儿以后，哎，就是在那个甜水园一个小区里头，然后那个一推门一进去，嚯，这山口组聚会全是日本人。 就是人家觉得那儿口味更正， 对，就更地道，所以他好多日本人去，然后带着也是中国朋友啊、中国同事啊什么，慢慢那个地儿就全都传起来了。嗯、你想，要不然他在一个楼区里头，他怎么能火得那么快呢？ 对对对对， 持续 火了很长时间。现在没 在那儿了，现在搬家了，因为那个不是，就是这个 啊，有很多原因啊， 不能做这个，然后后来搬到那个就是更正统一点的地方，也在甜水园，然后但是21世纪那块还有一家， 啊， 它有两家店。所以这个他这个地方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最早的时候就是做那个清酒出了名的，塔记就是这家给带进来的。 哦， 所以就是慢慢就是在北京弄火了，主要就是靠他们，就是他们做的这个清酒啊，现在也是塔记只能从他们家来订，他整个就是代理北京的这块的那个塔记。 明白。 嗯，所以呢，就因为我去慢走，我觉得他跟其他日料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实慢走更像是一个居酒屋，就是它更像是主要想喝清酒的人， 嗯， 去那儿的比较多，因为那儿的酒的品种多，明白吧？ 哦，明白。 酒屋和烧鸟店， 就是、 这个喝酒的品种最多。 因为在日本，虽然我没去过啊，但是在日本据说都是那样，就是吃饭你就找吃饭的 地儿， 对， 吃完了饭二局是喝酒的地儿， 没错， 大概是这意思吧？ 没错。 哦。但是我相信我吃日本料理的地儿肯定他们这什么大银酿小银酿什么这都没有。 你去哪儿啊？ 就我最爱去的也在21世纪那边。 我知道。 吉野家。 啊。 是吧， 吉野家当然没有酒，我特别爱去鸟。 回转寿司。 呸。 鸟亭。 对，鸟亭。 哦、 因为他那儿有烤串儿，就吃那些行。你要让我。 鸟亭他们家也有大银酿。 啊、 都有。 有。嗯。 躲不开这个。 我在鸟亭吃喝过。大姨娘、 哦、好吧 嗯， 你看到没有，看到那个白涛冲着你那种会心的一笑了吗？ 哎，对， 都是他送的、啊、 好吧。 还有一家是叫美醉堂、嗯、那家我也特喜欢。 那这我还没去过， 就在那个三里屯洲际的那个旁边那个叫什么，那个楼洲际挨着那个、 哎、东街吧，三里屯东街、嗯、 没事，那个不重要。 他那个三楼有一个叫美醉堂的，他是一个日式的一个烧鸟店，但是他是比较新派做的那个吃的东西我就不说了，反正就是那些烤物啊什么的比较多，主要是他的酒也非常多。然后而且我特别喜欢在那儿，是因为什么，就是一般别的地儿呢都是咣啷给你端上来一托盘，全都是小酒杯子，你选一你自己喜欢的吧，喝清酒冰完了以后喝。他那儿不，他用白葡萄酒杯盛，因为很多好的这个清酒啊，它是有那个香气的。 对， 你要用那个杯子喝呢，把这香气给浪费掉了，你闻不到鼻子里去。它用白葡萄酒杯呢，那正好能把鼻子给罩住。随着这个温度的变化呢，它一点一点热，那么盛到杯子里以后，它那个温度的变化，这香气会越来越浓。喝到最后的时候，闻一空杯子，你闻一下都是香的。 嗯， 特别好。 哎、他们说完之后，哎，我对清酒还蛮感兴趣的哈。 少喝。 是 少喝， 对， 那像他们这能喝的，一说就是啊，今你喝完了瞬间上头， 1.6升的， 对呀、啊，那延续到下一次聚会，你想吧， 每天都美不劲儿的， 嗯，对对对， 也挺好的哈。 好， 来看一下这个天天爸爸说了，小孩能不能喝清酒，推荐一下呗， 真是亲爸爸。 爸爸可真没溜啊。 这个我们就不给小孩推荐了啊，这是不合法的。 对 对 对， 啊， 这个不太建议。 给小孩爸爸推荐点好吧。 是。不像我俩不同的朋友啊，家里一男孩一女孩，那个女孩的那个呢，是因为跟他爸关系奇好，然后这女孩大概五岁吧，因为他爸爱喝啤酒，所以每次喝剩那个根儿的时候，都他姑娘喝，跟他爸 干， 就喝这一点啊，特喜欢喝啤酒，小女孩五岁，我老跟他说，我说别让孩子喝这么多这个，他说，就。这点儿吗？因为他们家可能遗传啊，都特别能喝， 是吧？ 哎，对，但这男士我这哥们儿特能喝。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也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吹黑管的，哎，吹得特别好。然后让他 吹啤酒也吹得好。 没，让他儿子也学黑管，但是这儿子特别调皮，就是全家人包括爷爷奶奶，唯一能整治他的就是，比如说，哎，你听话啊，你要听话就怎么怎么着，说什么都不行，就是哎，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喝瓶啤酒，行，我马上就干。我天，那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后来我老跟他们说，我说这差不多行了，不能这么弄孩子。他说那没办法，他说这孩子真不听话，就是小时候爷爷带的，那就好喝口啤的。 我出个主意，可以把水放到啤酒罐里，啊， 人喝得出来， 喝得出来 啊。 那也要看什么啤酒，你比如说有那个什么某牌子的那个，那真喝不出来是水还是啤酒，那个太淡，你知道吗？ 好吧，好吧。 来看一下这个Espresso 说了，哎，让专家给看看，太喝这个。等会儿我们放广告的时候啊，专门给你看看你这个。然后但是一看这个家务事儿挺齐， 是， 嗯， 是。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天天爸爸说。小孩不能喝，这咱们刚才已经说了。他说什么清酒适合朋友聚会的时候喝呢？ 1.6升那个。 1.8升。 哦，1.8升那个。 就大瓶装。 咱们 什么品牌呢？ 不，朋友聚会咱也别往特猛的说，动不动都上万，对吧？ 就是 喝点。不，1.8升有便宜的 啊，真的。 对 呀， 啊，喝点纯米酒，喝点本酿造，蛮好的。 哦， 就是这种级别的，基本上餐厅喝的话400-500块钱一瓶。 哎，可以， 1.8升的那个， 对 吧？ 对对对对， 哎， 对 对对对 对 对， 就这种的。 他说那10000多1.8升那个是某特殊品牌特殊米种的 啊， 对，那个是很特殊了。哦，对， 好吧好吧， 它是本酿造、银酿、大银酿。分别代表什么呢？就是普通、有钱、超有钱。你记住了这个就 OK 了。 哎，真对。这你这个划分，哎呀，还是泾渭分明的啊！ 来吧，先进30秒广告。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刚刚在广告之前我们还是在说呢哈，按这个分别的话，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现在绝对属于大银酿级别的。 为什么呀？ 广告多有钱吗？ 那你不能这么比，你有人一路有钱 没有？所以都有一路打底子了，我们的广告还叫多吗？ 地难天，哎，这个倒是个方法。他说小孩是不能够喝酒的，但是格瓦斯行。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啊，格瓦斯就倒着那个气泡的那个， 啊， 哎，这个可以。如果要是冰的，倒出来也带点沫，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带饮吧， 对， 它根本不能算酒。 凡是有酒精度数的都不能给小孩喝。 是的，是的。 为什么国外这是 明令 禁 止 的？ 是 因为它会影响儿童的脑部发育。 是的，是的，是的。 哎，说到这儿了哈，格瓦斯，我再说个题外话吧。之前我去哈尔滨来着，在中央大街上不有那个马迭尔那店吗？后来我就去吃来着，哈尔滨的朋友带我们去吃的。哎，我才知道在人家那儿马迭尔是要搭配红肠来吃的。 对呀， 马迭尔不是那冰棍吗？ 对呀，跟红肠要一起吃，这是哈尔滨朋友的特别传统的吃法。然后就是在那店里， 真的在那个马蒂尔那店里头要买一个大面包，就大列巴，然后再买上他们那个马蒂尔店里那个红肠啊，还有什么，就除了红肠还有别的肠，然后再买上一根马蒂尔冰棍，然后要把那肠一定要用手给它掰断了，夹到那个大列巴里头，一口冰棍一口这个，我才知道这是他们当地的吃法， 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对， 哎， 吃完之后当天晚上就不行了，真的，未来那两天真的是，哎呀，那叫一微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就因为他呀什么都吃，比如人家说了，哎，我们这个马迪尔的这个冰棍啊，一天曾经啊创造，你要卖冰棍才多少钱一根，一天能卖多少万，他一听，哎呦，这么好呢，来点。人一说，哎，这个大列巴特别特别有名，因为什么，哎，是吗，来点。就照这样下去，那你肯定不行，而且一天三顿饭他还照吃， 就全招呼进去了。 是， 哎呦，还加宵夜呢，我才知道哈尔滨的 小 串太好吃了。哎呦喂，来再说一个这个 小罗， 哎，小罗说了，说这个推荐3到5个人的小酒馆呗， 嗯， 小居酒屋，来你们两位。 嗯，3到5个人的呀，我觉得刚才说那美对堂啊，这是一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在三里屯， 对，慢走， 慢走 咱也可以说完了， 也啊，对，那也 OK 啊， 慢走特别适合，真的，如果是冲酒去 的特别适合。 哎，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没？ 我给你说一个，鸡脆骨和银杏，对，鸡脆骨和银杏烤到一起， 嗯， 是， 你看，你刚才说的重点，慢走最出名的是， 我 先 说我喜欢的， 对， 鸡脆骨和银杏炸着，就是那个。把银杏和鸡脆骨放在一起一炸完之后，他把油再给它吸掉哈。 嗯， 那鸡脆骨，你想鸡脆骨炸过肯定好吃吗？ 嗯， 它带点那个小窝瓜筋儿的那个， 嗯， 然后再加上银杏的，哎呦，那个好吃，那个特别下酒。我那天自个儿吃一碗， 往上面再淋一点柠檬汁儿， 没来得及。 嗯， 那个， 我还是不听你的了，我听，哎，老秦， 慢走最出名的是鳗鱼啊。烤 鳗 鱼、鳗鱼饭，那是鳗走最出名的 哦。 没吃着 啊？ 没， 它是 没吃着。 两种啊，一种是盐烤，一种是那种酱的那种烤法， 嗯， 两种都非常好吃。 嗯， 盐烤的是最能回归那个鳗鱼那个香气的那个本味。 嗯， 用的是星鳗吗？窄的那个还宽的那个？ 窄的， 窄 的， 窄的 啊。哎，真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嗯， 就是我不能说名字啊，就是。建国门那边，嗯，某特别有名的饭店，然后坐在露天，坐露天，因为啤酒花园嘛，可以吃。 嗯， 那你想他们家的日式的东西特别那什么呀？后来我说，那个我来一个那个银杏，没问题。哦，上一盘，哎，很多那银杏，比其他的日本小酒馆那个一来可数的20来个，那多一倍。我说这真不错，嘿，哎呀，这个难吃啊。第一，不是刚刚炸炒出来的；第二，哎呦，就里头那个仁儿啊，皮它的呀，哎呦我天，我都嚼不动，真的让我很失望。 他那都是先炸好了，烤好了，然后等你来了，微波炉一转，它可不是臭味了吗？ 所以就没水分 了。 对， 那得多少天了？我都嚼都嚼不动了，我天哪！ 烟儿吗？ 哎呀， 实话了。 然后慢走是一个，刚才说美醉堂是一个，亦庄那边有吗？ 亦庄啊。 亦庄他没去过， 我那边很少去， 嗯， 因为我去的时候那边吃这个东西的话，基本都是、那个、 对东边， 东边，东边，而且再有一个，它是晚上，只有住在那边的人才能知道。 哎， 百汤，你对亦庄那边，你亦庄那边有你的户吗？ 也不，那边我也不熟， 少吧？ 对 对, 对， 因为亦庄日本料理就少， 对， 嗯， 是吧？ 对， 所以这样吧，住亦庄的朋友们出来冒泡了，在您家门口有没有适合的？小居酒屋可以推荐给我们。哎，咱们那次去吃那个亦庄那个广场，就咱们去的那地儿。 嗯，在电影院的隔壁， 就是那个亦庄生活广场。 是的，是的， 清楚了。 是 电影院 应该是四层电影院隔壁。 对， 嗯， 他们家是吃那个日式烧烤的。 对， 嗯，也挺好吃的。 来，栗子说今天的主题特别好，知识点很多。我平常基本上是不喝酒的，上次跟朋友去吃日料，第一次尝试了一款清酒，入口有点淡淡的青梅子的味道，而且微微的还有点辣，哎呀，感觉不错，很喜欢。嗯， 那就他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他说喝到了梅子的味道， 对， 这会类似于像红酒，比如说红酒说，哎，这个比如说类似于某个水果的味道啊，那个呢类似于某种鲜花的味道， 对， 清酒里也会这样吗？ 是这样的，清酒好多酒都是一种果香的味道，像是苹果香啊、梨子香啊，还有刚才这位说的是梨香啊，都会有的，还有一部分是谷物香的，啊。 谷物香我觉得是正常的嘛， 米香的。 哎，我特别想请你推荐几款适合女孩喝的清酒，就有这种水果香、梅子香或者苹果香的这种。你先琢磨着，35秒广告之后告诉我们。 好的。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来，咱们简单的按照小熊刚才说那个，咱们说说适合女孩子喝的。我相信第一啊，不能太辣口吧。 对，我想起来日本有一个女的酿酒师， 有女酿酒师。 对， 哦， 对，她叫做昭德酒庄，她这个酿酒师就是女性，她做出来的酒都是偏女生比较喜欢的，偏淡的。昭德四季花都，小瓶的。 小瓶的， 对，300毫升的， 嗯， 啊，一个人喝刚刚好这种， 嗯， 对，还有是花园，啊，花园酒造的，它有一款纯米酒，也是这种淡淡的，喝起来特别淡， 明白？ 对，这种感觉， 嗯， 啊， 有没有喝着特甜的？ 特别甜的， 就比如人一说啊，我喝红酒得喝雷司令啊，甜，啊，会有类似的吗？ 其实我本身喝塔吉，我感觉塔吉就蛮甜的。 嗯， 塔吉发甜， 对，发甜。 好吧，好吧， 嗯， 好吧。 但它这个发甜好像不是那个糖在起作用， 那，不是， 它是口感， 是口感 吧？ 对， 对，对，对， 嗯， 对。来 ，K A Y， 他说亦庄的有英厅三味不错，还可以。唐家三少说了，龙头公寓那边都应该有日式的一些饭庄吧， 嗯， 还可以。 嗯， 他还问了一下松子日料怎么样， 松子也还好吧， 没有黑松白露好，它形式差不太多， 嗯， 但是黑松白露的那个，就是你如果要是吃那个200-300块钱这个人均消费的话， 嗯， 又想吃的很丰盛的话，那我觉得去那个黑松白露是最合适的。 嗯， 是 松子它是中午是那个自助形式，但是所有东西吧，它一摆在你面前，它就形成一种食堂的概念了，所以哪样东西你感觉它都不精。 对 啊，不知道人家做的好与坏啊，就是咱们这么评价这个是因为它给你的感觉是这样的。 嗯， 但是松子呢是晚上单点，黑松白露呢是拿一本菜单，你想吃哪个你就点，你吃花200多块钱或者是300多块钱，它就是在那上点什么给你上什么。 对对，各具特色吧。 对，松子曾经一度很多很多年前在北京城还是属于 很火， 最早的， 对， 最早的， 对吧？ 东三环。 后来慢慢的，自个儿给自己改着改着改着改着改着改着，就把自个儿从前几位改出去了啊。 你看某品牌快餐， 嗯， 来到中国也是，哎呀，那小时候吃的时候觉得特别香啊，薯条啊什么太香了。但是他这么多年没怎么涨钱，但是他的食材在不断的退步，慢慢的他就把自己给退出这个市场了。 嗯，说的真的越来越有道理了，这是你今天说最深刻的一句话啊。嗯，来看一下这个哎呦，我们别看了，我们先进广告了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欢迎大家回到最后一个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好朋友，一位呢是柏涛，是任职于北京优西商贸公司。据传说，北京 80% 的日料的酒都是从他手炖出去的。 干嘛传说呀，是真的。 谦虚一点说吧，啊，嗯。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知名美食媒体人，前搜狐美食频道的主编周彤，欢迎。 大家好。 嗯， 周彤最有名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们餐饮圈的老好人啊。 啊， 就是局，只要叫上他，保准都不冷场。 一定吃饱， 哎，管够，你知道吗？ 我以为是一定喝好。 他喝，别人喝不好，反正他先把自个儿喝多了。 好好好， 来看一下大家关于清酒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关于搜索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 是的， 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搜索 CHWL876， 然后看一小黄人报个 FM87.6 的，那就是我们了。 嗯， 好吧， 来看看 NIE 啊。他呢希望我们的嘉宾说说，他说在北边北五环附近丽水桥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馆子吗？能介绍点。 丽水桥附近， 嗯， 哎，那个谁，那个新开的望京一号是不是离那儿不远啊？ 远，那在菜户营。 对，那一南一北。 丽水桥在 亚运村。 哦，亚运村哪？嗨， 离亚运村还 远。就是南三环南四环出去那叫什么桥？ 那 就是顺着两广路一直奔西走下去。 那是广安门桥啊。 广安门桥再奔西呢？就那广安门桥再奔西，那叫丽泽桥。 啊，丽泽桥。 哦，哦，对， 嗯， 不是丽水，丽泽桥。对，那是丽泽。来丽水桥北边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那边我记得应该有一小老虎吧。 在金泉广场是吗？ 好像是。 你说是在亚运村金泉广场里？ 对对对对对，有一小老虎。哎，我觉得还不错。 那就奔金泉广场里头走吧。 嗯， 那有几家陕西风味特别好吃，什么蓝花花呀， 哦， 都在亚运村那一片啊。然后唐宫在那儿也有一家店。 嗯 嗯，就亚运村嘛，不是 丽水桥那八一老爷 啊，八一老爷也算 北平楼， 对， 是吧？嗯， 但是应该更多的餐馆可能都开在各大商场啊，或者什么的。 梅州东坡， 梅州东坡，对， 那 个是， 对吧？ 你吃饭必去的店嘛，是吧？家门口那个守着的，一说家庭聚会，那肯定是奔那儿去嘛， 嗯， 是吧？非常方便， 好吧。 还有一个那儿有个特别好吃的包子，老杨包子，哇，太好吃了！是个小店， 什么馅儿？ 烤的 啊，烤的包子啊。 哦，我忽然间想起了一个。离丽水桥不算远，那个烤全羊，静武珍烤全羊。 哦，静武珍，对对对。 哎呀，那个烤全羊应该是我认为啊，就是北京目前烤全羊里边应该是最好的了。 嗯， 那个而且还就是在那个就是丽水桥附近，它那个总店可以到时候那个搜一下吧。 嗯， 那个叫静武珍，纯净的静，醒悟的悟， 嗯， 对吧？ 对， 真假的真。他在是那一个小区里边，不太好找。但是你到那边那个随便找大街上啊，找什么出租司机啊什么的问，说这静武镇在哪儿，人家都知道。 嗯，他在那片口碑特别好。 那个他是用的那个宁夏的那个滩羊的乳羊，40天左右的乳羊，烤一整只，没多大，比烤鸭大。四只烤鸭那么大吧， 嗯， 所以你10个人吃的话，那肯定是够吃的， 嗯， 哎， 他那是不是吃完之后还可以弄个锅？ 对，他羊脑啊什么的，然后那个羊头肉啊，他给弄一锅，然后你涮点青菜什么的，清清口。 哦， 特别棒。 陈说，丽水桥都过了北苑了，不属于亚运村了。是是是， 那就不赖我了。我们这头最实路的花花吗？ 对，小熊的方位感差。 你不是告诉我在亚运村的吗？ 我就这个方向，我能告诉你了，你都明白在哪儿了吗？ 他一竿子给人捅玉泉营去了呢。 是是是是是啊。另外，人家小花居也说了，说丽水桥那儿去龙德广场啊，那儿可以吃到河豚、青年餐厅。好，反正应该是有选择的地方有很多。 就去静武镇吧。 静武镇应该是我觉得那个最出名的吧，应该是静武镇了。 就是它是烤的乳羊吗？ 乳羊，滩羊的乳羊。 哦， 来再看一下这个朋友让推荐。说这儿呢，说我和巴喜说有适合一个人在家晚上喝两三个小时的清酒吗？ 就 适合一个人喝， 独醉 还能喝两三个小时。 哎， 就如果你一个人，百涛你会选择什么清酒？哪个牌子的？ 本酿造。 本酿造是吗？ 本酿造这个系列的 啊，本酿造这系列的。 对，品牌的话，我自己在家经常喝福寿这个品牌，对，它也是比较偏新口一点的，然后喝起来里面润润的这种口感，对。 哎，你说福寿这个系列品牌的是不是特别适合男性？ 可以这么说， 对吧？ 对。 那适合女性的呢？有相对应的吗？ 相对应的青天井也是那种淡淡的。 青天井是吗？ 对对，这个 青天井系列里头，青天井是 个品牌， 品牌 对 对, 对， 品牌里头也分为大吟酿、银酿和 对，没错， 青天井我记住了， 包括我们另外那听众朋友还说，我反正老去711买，啊，那儿一柜子都是酒，啊，某些特别的时候都是，我们这个特别的时候，您买一瓶红酒，第二瓶半价。您买一瓶某运动饮料第二瓶半价，类似这种。所以说711能挑的还不错的酒吗？ 那主要卖红酒是吗？ 他也有 什么酒都有， 清酒烧酒也有。 但 是我没仔细看过啊，就是按照他那个陈列的方式来讲的话，可能也不是什么就是特别好的，因为他一般不会卖那种特别贵 的 酒。 入门级的， 对， 对，因为它是个快消品嘛，他怎么可能把类似于你说的这个大银酿啊或者什么这放在那儿？那完了，我跟人半年都卖不出去， 那就白瞎了， 对吧？对吧？那也浪费了。 找瓶100块钱左右的，回家喝喝试试，那个 是 别喝多了，没事儿。 但是我因为我没在那儿买过那个清酒啊，我就怀疑711买的酒上头应该都快， 是吧？ 啊，我觉得。 为什么呢？ 哎，你看说明白。 明白 、好好好， 明白，懂了。哎，来看一下这个宝泰说了，说风雅小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在紫竹桥那边还比较隐蔽，也挺好吃的。我听说过啊，确实是，就是好多西边的朋友对风雅小筑都比较推荐。 好，哎，我们最后这节还剩一点点时间了，能不能讲讲那边特别有名的酒庄啊？ 哎，那讲酒庄之前，我能先进30秒广告吗？ 哎，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因为你比如说像咱们一提到比如说国产的酒一说二锅头，好，那比如顺义人牛栏山就会提到这个。你比如一提到说红酒啊，人又说什么什么什么酒庄，什么拉菲，什么多少多少年的什么什么酒庄，人家私藏多少年，这种日本也有吗？ 日本的话基本上是以品牌为主，就这个酒庄主打的这一个品牌。 哦，人家只是主打品牌而不是主打酒庄。 对，当地人会认酒庄，他大部分的清酒其实都算是地酒，就是当地比较出名的。 对，全国出名的就那几款，还有好多其实是我们不能进的。 明白。 对，进不来的。 嗯， 对。 哎，那像这些好的酒庄，因为它出一些口碑不错的酒嘛， 嗯嗯， 有百年历史的吗？ 百年的很多呀， 啊，很多， 基本上日本两三百年的酒庄太多了。 哦， 比如说呢？ 像我刚才说这个花园，刚才提到的福寿，这些都是，昭德，凡，这些都是。 像塔记这是属于比较新的了。 塔记是年轻的，塔记到今年应该是70年吧。对，它是很年轻的一个酒庄， 市场占有率大呀。 对，这是没错的。这个是跟它，因为它传承到现在啊，它是第四代啊。日本是分几代几代嘛，真正兴旺的时候是在第三代的时候。对，那个时候的社长叫做樱井博志。 嗯， 对，他刚接手这个酒庄的时候酿的酒还不是塔吉呢，他叫旭日酒造，然后酿的这款酒呢叫旭富士。是山口县，因为他在山口嘛，这个地酒，然后经营的也不是很好。他接手的时候基本上酒庄就快要倒闭了，属于这种状态。然后杜氏他就是他酿酒师，然后也离开这个酒庄了，等于是整个塔吉的故事看下来就是挺励志这么一个事儿。他接手之后杜氏离开，最后他没有办法，因为他这个酒庄他必须要整个酒庄继续经营嘛，只剩下五个人，他带着五个人自己学着酿酒。 啊，相当于从零开始。 他是从，所以说他也没有负担，因为其他的酒庄都是从古老继承下来的，必须用什么样的工艺，什么样的米，必须的水，然后温度什么，他任何的思想负担都没有，因为他也不明白，所以说是他是从零开始学起。 那我觉得也不容易了。 对， 而且你说他没有负担，我觉得只是没有传承这个负担。 对对对，他是没有这方面的。 我盘了这个地儿了，这是一濒临倒闭的地儿，然后我的行政总厨也走了， 嗯， 然后我又不懂做这些东西，然后我开始，那我不希望这个企业真的就倒闭了，我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对对 对， 而且跟着他干那五个人也算对他信任， 嗯， 要不然人也闪了， 没给人开工资走不了。 真的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然后呢，他就是经过自己的反复研究，然后因为酿酒的时候他需要关注一些酵母啊、温度啊、湿度啊等等这些技术吧，等等这些要求数据，他会把这些数据都记载下来，渐渐的他自己做成了一款酒，他认为是最好的大吟酿，起名就叫塔吉。 然后一推向市场，大家觉得口碑还不错。 对， 还特别独特， 口碑还特好，一说哎，来赖一季。 对，中国好多人叫赖一季。对， 好吧好吧。 哎，能推荐几款我们在超市能买得到的清酒吗？性价比不错的。 超市里面好像都是松竹梅、菊正宗这一类的。 松竹梅， 对，这种的比较多啊。 这种 有一些是咱北京有厂。 哦， 对， 明白了。 它很多都不能是从那个日本进口的， 对， 它如果是纯进口的，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放在超市里卖也卖不上去价。 明白。嗯， 所以要如果想喝到正宗好的清酒，可能还是要去一些专门的居酒屋啊、日料店去。 对，没错。 超市呢，那个买的喝着玩就好了。 嗯， 对， 是这意思吧？ 没错，没错。 好，哎，接下来再给我们讲讲所有这些酒的包装、这些瓶子呗，因为我看这些瓶子也有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就算这个大吟酿 嗯， 它是磨砂的、 啊，对 对吧， 对， 然后有的就是很普通的那些，哎，它会有什么区别吗？ 主要还是从档次来说嘛，因为它毕竟是大吟酿嘛，所以说你看从包装上看看的就稍微高档一点，上面挂了一张纸，系了个绳，给人整体的感觉呢，这款酒哎有点高大上那种意思。对，磨砂瓶的。像是清酒最常见的瓶子就是 绿 色的， 哎， 跟茶色的， 哎，对，这跟青岛啤酒那片， 哎，为什么一般是绿色的呢？因为绿色的瓶子造价最便宜， 可回收 啊，对，所以说一般的常规是用绿色的。茶色的最常见是什么呢？茶色的遮光性是最好的， 啊，就他拿 的， 对对对，对，茶色，因为就是清酒是怕光嘛，所以说它尽量避光。他也选择茶色的瓶子，尽量让他少接受到这种光线的对酒的影响， 嗯嗯。 我看到你今天拿的这个酒里头，除了大吟酿、本酿造之外，还有个叫混酒， 啊，浊酒， 哦，浊酒， 浊 酒， 浊 酒 就是米酒， 就是这种 米酒吗？ 啊，对，就是 酒在就是做成酒糟之后它需要过滤嘛，我们常见的清酒是经过多次过滤的时候变成清澈的，这种呢是用比较大的这种网眼直接过滤掉，里面是含着酒糟的。 嗯， 对，这种刚才不是有人说想喝甜的吗，这种就是特别甜的，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醪糟吗？ 有点这个意思， 这得拿勺㧟着喝， 握个蛋 加个小汤圆。 嗯，但是发酵酒一般对身体都比较好，因为大家都接触这个红酒嘛，红酒知道比较多，说美容啊什么的，同样都是发酵酒，清酒也是的，清酒也属于发酵酒嘛。 啊，也会吗？ 啊，对，一样的一样的，这个是公认的，这个是在日本公认的。 前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酒糟面膜。 嗯， 就是用这个酒糟 对 去做面膜。 在日本就是这样，刚才我提到有个福寿的酒庄，他的上一任酿酒师80多岁了，曾经有人找他拍过手的广告，男性哈，80多岁，他被 保持的那么好， 他被称为是日本最老的手模，是这种概念的。对， 就因为他老动酒糟这个吗？ 对呀，因为他常年的手是跟这些东西都在接触的。对 啊，那个发酵的东西， 是 发酵的东西都是有这种好处的，那醋也一样，也有这好处。你要在醋厂工作的话，它能治好多那个慢性病啊， 是是， 都能跟着好了。 哎，真的，讲一题外话，就跟那天我看了一个消息似的，不是说现在西方人比较喜欢就是咱们的这些辣， 嗯 啊，各种辣都带出去了， 嗯， 比如说走出国门的像老干妈呀什么的，人家那边一到都不是到 Chinatown， 应该是到他们的 downtown 的一些地方就可以，商店里都可以买，而且人脱口而出直接就说老干妈，就这样，然后可以类似于老干妈拌一切，人觉得怎么吃都成。然后说另外一个现在也走出去了，就是腐乳，腐乳也走出去了。然后说他们就问他们，哎，腐乳你们拿出去怎么吃，说他们吃的方式，第一次吃的时候简单粗暴，直接啪加一半，因为太大了，啪加一半，咔直接放嘴里，然后再吃别的， 变咽巴糊走了。 对，但是后来呢，人就是经过专业人的指点，人说不行，这么要吃的话浪费了， 嗯， 面包或者什么拿那个啊一些餐刀啪快一个抹在面包上，然后再吃 当鹅肝酱吃。 哎， 嗯， 据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很多人，但是我觉得臭豆腐可能去了差点 可以，他们都能接受蓝纹奶酪吗？酱豆腐，对，不就是中国奶酪吗？ 那对对， 对吧？臭豆腐就相当于中国的蓝纹奶酪 啊，反正需要时间。 那是两个消化系统发出来的不一样的味道，所以这个不能放在一块儿说。 来看一下，这个邢辉问了，说塔记的三哥九分和二分三哥区别大吗？ 二哥三分，三哥九分，就是经理不合不一样啊。首先是来看，对， 嗯，所以其实它的就是出来之后口感不一样，它级别不一样嘛。 对。然后的话香气也有点不一样，这个看个人的敏感度哈。 嗯， 如果说是敏感度比较强的人，他会很容易会识别出来。 明白。 对。 哎，最后再来讲讲酒的这些盖儿， 嗯， 会有一些区别吗？ 基本上都是这种气塞儿的，就是这种， 就是塞子似的。 对对对对，哦，它不像跟红酒不一样，红酒一般是软木塞儿的嘛。 对 对对对，清酒里边没有这个说法。 哦， 对。 因为红酒的话，我听他们人就跟我说，说红酒是这样，比如说你看那个上头是拧盖的， 嗯， 基本上新世界的酒基本上啊，然后再其次它一定啊多多少少啊流水线工业化的， 嗯 嗯， 但如果要是带塞子的，可能面大的是酒庄酒， 嗯， 这个在清酒里面是没有这个区分的。 哦，没有这个区分。 对对，它是没有这个区分的。 哦， 对。 那我们能问一下，就如果我们出去比如说到餐厅喝清酒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 嗯， 对于我们这种初级入门的人来说， 嗯， 我们怎么样去选到一款适合自己的清酒，或者是说这个酒标什么的我们怎么去看呢？ 看背标吧，一般看背标，它后面有就是刚才说的干口新口啊，然后或者是清爽浓郁啊， 嗯 啊，一般的话日本的清酒后面都会标志出来， 嗯， 根据自己的口感去选择， 嗯， 所以它如果说新口的就是偏辣的， 嗯， 如果是写 干口的偏 甜， 偏 甜， 对，嗯。另外的话就是看一般日本这个清酒的奖特别多，各种各样的获奖。 哦， 啊，您像现在这个 我手里拿的这 个，对， 就是 IWC 获奖嘛，就是英国的这个国际品酒节这么一个奖项。 IWC 不是万国手表吗？ 对，我也想，手表品牌吗？这个品酒肯定是这个手表赞助的。 对，一定是这么回事。 你们俩脑子真广。哎，因为像你做清酒的，然后包括周彤啊，吃过的好东西也很多，但是我相信你喝这个酒一定得跟你吃的东西要搭配，这样的话才会相得益彰，包括把它的优势要提炼出来，对吧？你不能说就类似于说啊，我吃这东西我要配那个酒，人说完了把我这菜糟蹋了。那像这些类的酒，咱只是说大面啊，就是怎么配餐吃就是对的。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这款酒是偏清淡一点的，那么就配一个鱼生啊，这种口味也比较淡一点， 生鱼片类的。 对对对对，如果说是这一款酒是口味相对重一点的，那么就配一些 竹物啊 烧鸟啊，这种上面带酱的刷酱的这种就比较合适，就是轻一点的配轻的菜，重一点的会配重的菜，这种是比较合适的。 对，但是去那种烧鸟店呢，基本上就喝点啤的得了。 哎，对， 讲得尽了。 对，我去鸟亭一般也是喝啤酒。 对， 我也从来没喝过这个。 对，很少说去那个地方去喝 清酒。是的。 对， 哎，真的，对日式料理，我有好多的问题都不明白。哎，真的， 我们哪天专门说吗？ 真的要说说日本料理，有很多不明白，比如说，你在切那个生鱼片的时候，人家在摆盘的时候，那你比如说里头放点萝卜丝啊，放点什么，这些我都能接受。为什么在摆盘的时候中间或者边上一定要放一个绿色的塑料片呢？ 绿色苏子叶吗？ 这塑料的 塑料片，它是为了这个一个食物和另外就是你生鱼生嘛，它有的时候是不会你三片那个鱼生同样的鱼的，它中间给你插一个，上面插一塑料片吧，它肯定是几种不同的鱼生，拿那个塑料片做一个隔断，别让它挨上，那味道会发生变化。 是打隔断的。 对，然后 我还说呢，看着抠，中间怎么放一塑料片 打点儿的那个。哎，还有现在我们去吃好多日本料理的时候，为了正视这个我们这儿多么多么的新鲜，或者是说你参加这局多么多么的高级，都弄一条这个金枪来当着你的面儿， 蓝鳍金枪鱼 现片这个哈，但事实上来说，这你就看看就好了。 对，就他说是现片的，可能有一些居酒屋他没到这个实力。 关键问题是 做不了， 还有 是这样的， 不是吗？ 对 吧？ 因为这个蓝鳍金枪鱼啊，就是需要熟成，就是现过了现切的，并不是它最好的时候。就是切好片之后大概是5到7天，它需要一个排酸的过程，排酸好了之后再吃是它最好的时候，而不是当时切的时候就吃。 很多的那个鱼生类啊都是这样的，那个它是有一个熟成的过程，然后有的是需要一个那个就是腌制的一个过程，它有的是不是那个纯生吃，鱼开膛破肚噼里啪啦一切就能吃的，不是这样的，很多都是这样。你不信你去那个就类似于像那个宝屋啊什么的，就这种地方它也是给你上很多很多那个生的东西，一碟一碟你就坐那块吃呗，一碟一碟上，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味道都是不一样的，不是纯生的。你会问他，你可以问他就是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什么鱼啊，什么哪个部位啊，他会告诉你这是用了多长时间，几天，有3天5天都不一样的。 所以啊，就是那个呢就看个热闹就好了，它未见得是口感最好的时候。 对 啊，也不用一味的追求那个。刚才说那个宝屋，其实推荐大家去。 对， 还有前两天我去了一个， 性价比比较高。 对，还前两天去了一个海老寿，那个也推荐大家去。老板以前是做水产的，现在自己开了一个，你看去了全都熟客。他们家那个什么好吃啊，就是那个各式各样的那个天妇罗挺好吃的，但是比雪薇呢性价比要稍微高一点。然后呢那个他们家那天吃了一个甜玉米，就日本的那个玉米，哎呀特别好吃，把它那个烤出来好好吃那个。还有雪薇也不错，但是雪薇呢就贵，就是贵。 但是要吃铁板烧呢，我觉得上水长廊是 上水长廊不错， 非常好。 上水长廊的品质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啊。在三里屯 对， 有店， 它好像2家店了现在。 然后还有如果吃寿司的建议大家去燃，我个人会很喜欢 丰寿司。